是因我太伤悲，本无意回味，却在回味，只因一切太美。一人多情，两人累，可感到疲惫。人若无情，空心碎，到底谁爱着谁？从前最爱揣测你的行为，最爱揣测你是会不会，最爱揣测你是否安睡，小心翼翼等着依偎。现在最怕知道你的行为，最怕知道你真的不会，最怕知道你不是独醉，无法自拔，最后一去不回。本无意流泪，却流下泪，只因我太伤悲。却在回味，只因一切太美。一人多情，两人累，可感到疲惫。人若无情，空心碎，到底谁爱着谁？揣测你的行为，最爱揣测你是会不会，最爱揣测你是否安睡，小心翼翼等着依偎。现在最怕知道你的行为，最怕知道你真的不会，最怕知道你不是独醉，无法自拔，最后一去不回。最爱揣测你是